德，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5，人民币6.548，英镑兑美元1.385，欧元兑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6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63美元，卖出1740.14美元。六合彩搞出号码4、7、8、20、22、41，特别号码21号，头奖冇人中，二奖5注中，每注系派278,000多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多云以及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晨 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 敏感时刻。 又到星期二晚上啦，溜溜 ，Hello，Happy Tuesday，、 啊、 大家好。 逢礼拜二晚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咧，会有溜溜喺度啦。 冇错， 我想问一下溜溜，有冇发现咧？而家咧越嚟越挤塞啊，架车，即系嗰啲马路嗰度，我讲紧道路啊，唔系架车。 挤塞咗好耐噶啦。 但系咧，唔知道系咪因为咧，即系而家多咗人出去买嘢，咁所以咧特别塞车，尤其是早排咧。我去咗中環嗰度做 facial 嘛，咁跟住之後咧，我發現哇，中環簡直就唔係人去嘅，因為你睇到成條路係紅色噶，因為其實嗰陣時我仲要唔係放工時間嚟噶，係大概3点几4点嗰啲時間咯，就永遠紅色咗嘅喎，成個中環。跟住我就睇到咧，即係早排咧就有單新聞啦，咁佢都有講啊，佢就話有一架車，佢就泊咗喺呢一個咧叫做中環嘅某一個地方。咁跟住嗰个地方就係转入去呢永和街嗰个转弯位嚟嘅。咁嗰度就係一个双白线。咁因为呢就係有一架车泊咗喺嗰度，就令到架巴士就转唔到弯。 咁就塞死晒啦。 係呀、啊。跟住搞到呢係点呢，所有嘅巴士嘅乘客要落车啦。成、个中环亦都因为呢架车塞死晒啦。跟住、结果呢搞咗成10几分钟之后呢，就话有个女仔就冲落嚟啦。因为啲市民就嬲啦。咁啊，影呢架车嘅相， 同闹到癫咗。 系啦，咁个女人走入嚟咧，就话咩？你做咩影我老公啊？又闹翻人转头。 黐线，你自己唔啱，你阻塞晒成个交通，仲恶过人。 系啊，跟住之后人哋就喂，你而家搞到成个中环塞晒啊！ 咪系咯。 跟住佢话：我点知啫？咁都冇办法噶。 但系你停，其实我发觉好多驾驶人士停车之前咧， 你就算違例泊車，我唔理你先。 嗯， 但你泊嘅時候，你要顧及到其他人係用唔用到條路啊。 係啊， 好多人係唔理嘅，泊咗架車，佢冇諗，哇！如果有個大貨車又轉唔轉到彎啊咁嘅喎。 係， 我屋企附近成日都有呢個情況發生嘅，因為你知我住銅鑼灣啦，咁就全部都係一條行車線一條行車線，咁有啲車啱啱轉彎位咧，泊到好厚啊，變咗係唔夠位轉出嚟咯，喺啲細街出嚟嘅大車，就成日都塞曬喺度撳安啊響啊，咁我就話點解啲人可以咁唔顧及人哋嘅感受嘅咧？其實你自己都好危險噶，即係你揸車你要評估個路面情況噶嘛，唔係唔俾你停啦，你駁抄牌你嘅事啊，但係後邊塞死曬就因為你咁阻塞交通啦，你累咗幾多人？有啲人趕時間又趕唔到咁。 系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唔知咧，你有冇发现咧？我成日都话啲人咧，即系我承认我自己都系新牌仔，但系我有啲嘢我会知咯。咁啊，例如即系交通上面嘅一啲嘅规则啦，例如你快线你系真系唔可以霸咁耐噶嘛。 系啦，好多人唔理噶，你唔觉嘅咩？ 我就系好猛呢一样嘢嘅，即系我会觉得喂，你唔好长期霸住一条线度啦。 系啊，其实你应该行翻去中间或者去左线，跟住留翻条快线俾人哋爱嚟。行噶嘛， 系啦，跟住之后仲要系过分到点咧？咁啊，成条公路明明行100噶嘛，系咪？ 系， 好肯定佢就系行90嘅啫， 系或者70-80喺度龟速嗰啲啊嘛。 系啦，跟住后面就所有车喺度等佢啦。 系啊， 又或者咧，佢仲要系点咧？跟住后面有啲车切线啊，即系切去第二条线，跟住之后再爬去头啦。即系你哇，连续三四架车都系咁，佢唔觉得有问题噶，佢继续霸住一条线度咯，好似唔识咁。 但我觉得呢方面咧喺外国就做得好啲嘅，即系外国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呢个系公民意识嚟嘅，可能由细咧啲大家都有呢方面嘅教育啊，佢哋真系会自动啊超完车之后就会 cut 翻去中线或者慢线噶啦，咁就俾人哋会好礼让嘅。同埋我觉得呢香港揸车啲人比较燥啊，又唔太礼让，我觉得呢个系公民教育嚟嘅。 系，即系所以如果系咁讲嘅，即系佢细细个嘅时候已经教育你哋话要咁样做啦。 因为好习惯，你睇见大人揸车都系咁啊，你小朋友嘅时候你咪会识咯。但我初初翻到嚟香港揸车，因为我喺外国考车牌嘅，我第一次揸车都喺加拿大嘛。但翻到嚟香港，我真系好唔惯，因为啲人咧真系好冇礼貌啊，又好唔礼让。因为我惯咗外国好礼让，翻到嚟成日俾人闹咯。我朋友话隔篱咁啊，货车都快过你啊，咁点解唔可揸咁快啫？要安全为主啊嘛，揸车 系啦，就系跟住之后咧，呢个亦都我第二样想讲道路驾驶嘅问题。第三个 point 啊，呢个系第三个 point 系咩？即系第一个 point 就 系 你泊车啦，第二个 point 就系你霸住条快。线啦，第三个 point 系令到我都好猛嘅就系咩咧？即系好啦，咁我喺第二条线或者第三条线嘅时候，咁我揸得慢啲啦，咁安全驾驶嘛，系咪先？ 唔好超速啦，第一样嘢最紧要。 有好多人咧，唔知点解咧，好想展现自己嘅车有几咁厉害啊！我唔知咧，你有冇发生过喺遇过呢件事？就系、是、有啲车，你知香港即系成日都话出名多靓车噶嘛， 系都多嘅， 系啦，佢哋一踩油可以话唔知咩， 系啦， 唔知几多秒里面就可以去到唔知几。都幾百米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明明喺你後面，佢突然間過隔離線，咁你唔理佢啦。佢喺好近你嘅情況下爬你頭， 我特登噶啦呢啲。 你明明前面咁大條路，你咪行前少少先切翻過嚟第二條線咯。 佢特登嚇你啦。 係啦，即係我會覺得一樣嘢，你架車係靚車，咁我嗰架車係前七，但係你又 無謂啊。你碰咗你大家兩敗俱傷㗎咋。係 啊，即係呢啲我唔覺得型嘅表現咯。 係，同埋我都試得多咧。有陣時我可能我行緊正常嘅速度，譬如係80嘅，我咪行緊70-80咁啦。後邊啲車咧就喺一路懟住你，怼住你，我心谂，喂，我唔可以超速噶嘛，我行紧正常速度，你唔好觉得我慢先得噶，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大家要好好学习呢样公民意识同埋守则咯。 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坐异国的艳航，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住的网。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 该跟你乘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壳，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 翻到嚟啊，繼續敏感時刻。 冇錯，咁我咧，我想問下你頭先講開揸車嘅問題啦。你有冇試？你係新牌仔啦，揸咗唔係好耐。我唔希望你試咧，但係即係暫時冇試過交通意外嘛。有冇試過俾人撞或者你撞人？ 我試過自炒就真。 係啊，點樣自炒？ 自炒成日自炒上啲石坡度 嚇， 即係 點解咁論盡啊？ 喺街邊嘅時候咧， 哦，即係 parallel parking。 係啊，跟住之後要中佢咪標嗰啲咧，跟住之後。成日轉彎的時候咧，咁啊騰，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喺街泊車係好大壓力嘅，我唔知道咧會 因為後面啲車停曬喺度望住你啊嘛，你從緊張啦變咗你新牌之餘， 係啊，咁我就好想快啲插咗入去先啦，跟住一插入去嘅時候咧就咔咁，跟住就黐咗嗰塊嗰個嘅石波，我覺得呢下係你最矛盾嘅，我唔知道咧你有冇試過，當你踩咗你即刻 double brake 啦，係咪先？ 係啊， 你 double 完 brake 之後，我就喺度諗。我應該繼續鏟上去啊！但係你已經磨緊㗎啦。 你咪向翻前再拍過咯，再入過咯。 你向前嘅時候，佢會繼續磨。 冇辦法㗎，唔通你吊起架車啊？ 係啊，所以我嗰下，我覺得嗰一下係時間裏面係最耐㗎。嗰下你個心裏面覺得呢下點解咁難過嘅咧？嗰個時間突然間拉長咗，好似幾分鐘嘅時間，可能幾秒鐘咯。 係因為拍呢個平衡位嗰啲判斷係好重要嘅。 係啊， 係比較難嘅。 又或者停車場唔好以為又可以即係。勉強呢一個刮花車喎，因為香港啲停車場原來真係好恐怖啊， 好窄啊，位同位之間，有時拍完都落唔到車。我最憎嗰啲人咧。都唔諗個位就照拍完之後，嚇，你係上唔到車啊！俾佢阻到，你有冇試過啊？ 我試過啊！ 我點解你拍嗰時候唔諗人哋？即係譬如我拍完位咧，我會望下兩邊，人哋上唔上到車，夠唔夠位開門？ 我都 會，我都會、啊， 我都會嘅。我覺得呢個你亦都唔 禮貌， 除咗禮貌，你顧及別人之外，你都防止你自己嘅車俾人揩花。 係啊 係啊，你啲門砰一聲敲埋嚟，你撞凹你嘅車或者整翻你嘅車㗎。係 啊， 呢啲都唔係就係為人，你都為下自己啊，係、 嗯、 咯。 呢、這個咧其一啦，所以咧我覺得最憎嘅係咩咧？我都遇得多嘅就係頭先 Larry 話齋啦，你顧咗人咯，係 啊， 之後過嚟拍嗰啲車先揩人憎啊，特登揩到你有咁邊得咁邊。我試過一次要去翻乘客位嗰邊爬翻入去咯、 啊。我試過兩邊都爬唔到入去啊，鐵道 咁慘。 所以我永遠咧都盡量唔揀中間位啦，我一定揀單邊位，我點都有個位入到。係係，仲好笑、啊。我架之前我架車咧係得一邊有門鎖嘅，因為我架車都舊舊地，就另外嗰邊咧乘客位係冇得篤鎖匙開門嘅。咁、 嗯、 我又冇裝到防盜，防盜壞咗。 嗯， 我冇行唔到入去篤鎖匙，咁我又冇得篤，我喺乘客位都爬唔到入去，你明唔明啊？就企喺度等咯，系啊，真係好嬲噶！你好嘥時間啦，你趕住做嘢仲大鑊，好彩唔趕啫喎。 仲要你唔知道等幾耐嘛？ 係啊，咁就停車場問下啲security， 你知唔知個人喺邊啊？咁我點會知啊？咁咯， 係除咗呢個之外咧，轉彎位都好危險，我覺得停車場香港真係太窄啦， 好窄係啊！ 你會咧？即系我真系学咗揸车之后，先发现有人教我睇啦。嗰啲停车场永远啲转弯位全部俾人嗨到咧， 刮 到一条条线噶。 同埋、啊、有时对头车都危险，所以停车场我都习惯开灯咯。咁人哋远远就望到个灯影，咁你就冇咁易撞到咯。 我见咧九龙城有一个，即不过都系得一个商场嘅啫。跟住嗰度咧，嗰啲司机咧，即系车主咧，我遇过几次都几好人嘅，因为我拍过嗰度三次四次啦。我系见到咧，佢有个位好似少少嘅 S， 即系折位咁样嘅位。咁但系嗰个折位因为太窄咧，其实如果你转上去嘅时候，你一定会嗨到，或者你一定会霸到隔篱反方向嗰条线嘅。跟住我见三次咧， 你嘅车已经好细噶啦， 唔系我，所以我见到有人让前面或者隔篱后面嘅车，咁我就觉得佢哋好有礼貌，因为佢一定要系你一架车停咗， 一人让一步咯。其实 系啦，你让咗上面架车落咗嚟，你先行到去咯，嗰、那个转弯位。 有啲人唔让噶嘛，眼望眼对视噶嘛，同你 系啊， 系啊，睇边个褪先啦，大家都唔好褪啦，咁噶嘛。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啊。最差， 好無謂 嘅，係好無謂。 啊、 但我見咧喺呢個商場入面嗰啲車主都 OK 有品嘅。 但我就覺得咧，其實揸車咧一定要有車 cam 啊，喺今時今日， 嗯、 因為你冇個車 cam 咧，好多嘢係證明唔到。有事發生嘅時候，我真係試過啦。 係點咧？ 係咯，我試過就係、是、你知我之前嘅跑車仔啦，咁啊細啦，咁隔離一架高身嗰啲七人車啦，個、 嗯、 司機可能遊緊雲啦，我唔知係咪玩緊電話，我唔知道，因為係司機嚟嘅啫，即係。即係菲律賓籍司機啊，咁我佢就嗨埋嚟壓到我架車，其實我架車係冇喐嘅，咁跟住嗨到落嚟啦，咁跟住死啦點算咧？我又落唔到車，佢夾住我落車嘅邊門，我一乘客位爬落車喎，咁跟住佢又跟住去 call 佢個僱主啦，咁個僱主嚟到咧又慌死驚我係屈佢個司機啊，咁跟住係大家搞咗好耐啦，好彩我真係有車 cam，我話跟住我 send 翻條片俾個人睇，我話你睇下我架車係冇喐。跟住我架車一震，係你嘅車壓埋嚟，跟住你嘅司機落車喺我車 cam 前面出現啦。我話咁話嗱，你睇到我車冇喐咯，咁我咁先證明到佢先肯賠償俾我咯。 哦， 如果我冇裝車 cam， 我就真係口同鼻拗啦。佢因為好驚我屈佢嘅司機啊、 嗯。 我話我點會屈你司機啫？咁、嗯、因為係真係佢壓埋嚟，好彩真係有個車 cam 咯。我有個朋友又試過冇裝車 cam 啊，咁佢落咗車同人嗨到嘅車，大家落車理論咗一陣，大家都冇乜事，不如各自維修。算啦，唔好煩啦，咁佢咪上翻車走咯。跟住嗰個人咧反咬佢 hit and run 啊，話佢不顧而去咯。 嚇！ 但佢落咗車嘅喎，但佢冇車 cam， 佢又冇影低，佢唔知點解嗰日自己失魂。佢話平時都會影下，乜嘢都冇影低，乜都冇做。大家講咗啊，大家都冇乜事，算啦，咁就上翻車。但係人哋反咬佢咯。 嚇！好慘啊！ 話佢係啊，話佢不顧而去喎，仲要 黐線。 跟住嗰條街附近又冇天眼喎， 咁嬲， 乜嘢都影唔到，係啊。跟住嗰我話你問翻個人架車有車 cam， 你叫佢攞個 cam 出嚟啊。 係啊。 系啊， 肯唔肯啊？一定唔肯，或者佢走咗啦，惊到腾到噶、嗯。 跟住佢反咬佢咯，跟住搞咗好耐，去揾大壮同嗰人死过咯。佢话嘥钱咯，就系、是，但都唔可以俾嗰人得逞反咬佢啊嘛，可能想呃下赔偿咁你知啲人。我都试过有一次喺停车场，咁后边架车撞到我。咁跟住我嗰架车好似冇车 cam 啦，因为都好多年前嗰时未太流行咁有车 cam 嘅时候。咁跟住我，咁我谂住落车大家倾啦。咁佢原本落车嘅。 佢一行咗嚟，見到係我，佢認得我，佢上翻車，跟住報警扮唔舒服啊！ 哦，即係原來有品嘅客，有品嘅乘嘅車主，亦都有好多冇品嘅車主。 跟住我就好嬲啦！喂，你扮唔舒服，即係你擺明想呃保險啦！咁我就好嬲，我唔想俾佢咁易得逞。就算你打贏官司，我都唔會俾你咁容易得逞噶啦！我咪又請律師同佢死過咯。 嗯， 係啊，我雖然嘥錢，但我都唔可以俾你呃保險呃得咁容易啊！因為有啲人係會真係咁做噶嘛。 係，所以其實原來咧，人咧，即係我唔係話要靠客或者要靠財力，但係有陣時一啲公義或者即係聽你咁講嘅時候，即係原來係要伸張自己個不平嘅位置。 我哋娛樂圈嘅人，你認得我哋，跟住我就可以俾你屈噶啦。真係唔係你唔好諗住我哋揾錢好易先得㗎，仲要記者嚟先過警察啦，你知唔知？ 系啊，所以喺呢度咧， 我上埋港文版啊！ 哇，搞到咁大坛， 系啊， 系，所以喺度奉劝咧所有嘅车主啦，希望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 冇错，系 啦， 所有人都要顾己及人。 系啦，咁啊，遇到头先所讲嘅事嘅时候，希望大家唔好再喺度霸住个快线啦，系啦，泊车嘅时候拍好啲啊， 系啊，唔好怼啊，磨呢车尾啊，见到佢， 互助互爱，成为一个有爱嘅城市。 上帝手，啊！贪心贪了，生不记得。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还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嚟等佢帮你松一松啊！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tough times. We will see it all down, all down, down. 别烦躁，总有的。 做星选秀节目出身的新人，他的名字是 MC 张天赋。第一首派来歌曲是鼓励大家在最坏的时代都记紧要享受属于自己的 good time。作曲 Soho Jimmy Brown 吴迪填词有林宝，编曲 Vision Nation 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MC 张天赋 Good Tim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新聞回到來繼續敏感時刻， 沒錯，時間過得真的快，快就過了那麼長，那麼半個鐘了， 是啊，其實 很快的，可能因為我們經常聊天，跟 著 聽眾們可能又有共鳴， 沒錯， 所有聽眾們都可以即上去個我們的社交平台那裡跟我們說你都有沒有遇過一些這樣的不公平的事的， 沒錯， 但我想說除了這個的令你在馬路上生氣或者生氣， 其實我真的很少發生交通意外，我由十幾歲駕車到現在駕好幾十年，我發過發生交通意外嘅，我諗三次都冇啊。 嗯， 係啊， 嗯， 因為我係一個好安全嘅駕駛者嚟㗎。係， 係 啊， 我就成日自嘲咯，都成日講頭先，成日自己嗨自己。 係，因為自己嗨嗰啲梗試過，即係你真係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真係我試過三幾次，五隻一隻五隻手指數得曬。 但係咧，即係我成日都會喺度諗啦。其實咧，自己嗨自己咧，你會嬲啲㗎。 係嬲自己， 嬲自己。 但你新牌嘛，冇得嬲嘅。 係啊，當年啦。係 咯。 咁啊，有一個就係頭先所講馬路上面就會有啲嘢令自己嬲啦，但係有啲咧就真係無奈嘅，尤其是打工仔。 點解咧？ 成日都講嘅，有啲位咧就係會塞死曬，即係譬如正如我一開頭嘅時候都講中環塞死曬啦。係 啊。 咁其實可能好多打工仔都覺得好痛苦啦。咁咧亦都咧網上有嚴選到咧，就係話一啲咧打工嘅地獄啊，即係好翻工好辛苦嘅地方。 黑點。翻工黑點。 係啦，翻工黑點。咁但係而真係往往的而且確呢幾個我睇過啦。 聽下我有興趣知下喎，因為我哋唔使日日翻。翻工嗰啲人啊嘛， 應該唔使要定時去到某個地方 翻工， 我哋翻工彈性啲嘅， 彈性少少嘅，亦都可以避咗人哋嗰啲 rush hour 嘅，通常都 係啊。咁咧就係第五位就係金鐘， 金鐘啊， 係啊， 係你講喺街啊，定係啲 成個金鐘區翻工嘅人都覺得慘啲嘅， 係啊，點解咧？ 係啦，佢因為點解咧？餐廳少又貴，咁咧好啦，全部人放工嘅時候，唔係全部人放 lunch 嘅時候咧，又勁難揾位，因為嗰啲餐廳又唔係多嘛， 係。真係唔多嘅金鐘區，但係都有嗰啲大眾化嘅連鎖品牌喺度嘅。 所以佢就話，因為全部人都同一時間放工，放 lunch 嘅時候，咁咪個個逼曬嗰度咯。係 啊。 咁佢話仲要放 lunch 嘅時間就係得一個鐘頭，所以就好趕頭趕命。 嗯、 尤其是咧，如果你開工啊或者收工嘅時候啦，你搭車即係搭港鐵啦過海、嗯，哇！更加喺中環站已經咧塞到死曬啦。 係。就唔喺金鐘就直接過到海嘅咩？唔使去中環站㗎。 佢意思即係話喺金喺呢、這個 中環已經塞滿曬人， 佢到金鐘站已經上唔到車。 你知唔知我點知咧？因為我終於嗰日咧就喺金鐘坐過一站港鐵，過尖沙咀。 啊， 我終於係啊， 為因為平時我冇乜坐噶嘛，我其實我諗十幾廿年未坐過嘅。咁因為有一日咧，我就喺尖沙咀做完嘢，同人傾完嘢，即係喺金鐘，係金鐘同人傾完嘢。咁跟住我下一站咧就要去尖沙咀。咁我平時我又冇揸車，跟住我平時就一定會坐的士啦。又或者我會坐船過海噶有陣時。咁但係嗰個金鐘我又坐唔到船啦，行去坐船好遠啦。咁我覺得坐的士又驚塞車啦。咁跟住我朋友話一個站咋，好心你坐下呢個地鐵啦。咁我哦，咁我咪自己行落去研究下點坐咯。咁跟住誒一個站就好快到咗尖沙咀咯。 你咪覺得好驚訝嗰下？ 係唔係好驚訝？即係因為我平時比較少坐啊嘛。咁我覺得啊，真係又幾方便嘅，因為如果我由金鐘行去碼頭坐船過海，又好似好遠啊嘛。因為有時我會選擇去坐小輪過海嘅，如果驚塞車。 同埋舒服啊，其實。 係啊，吹下海風咁又行下咁啦，咁嗰度真係遠咁行去碼頭，咁結果啊坐咗一次，覺得又 OK 咁咯。 我上次就係做 facial 嘅時候咧，哇！金鐘簡直對我嚟講都有啲痛苦，因為我上次又係過海啦，咁跟住喺九龍區過海嘅時候，喺洪水已經塞咗好耐啦。咁跟住我朋友咧就喺。 即系你冇揸车， 冇揸，因为一早我到而家都唔敢过港岛啊。 点解啊？中环有停车场噶。 唔系啊，因为港岛区、香港岛区啲路咧，同埋啲马路嗰啲线同九龙唔同，你又有电车路， 啊、 你有劲多巴士路，我都唔知边啲我可以入，边啲唔可以入。 你睇咯。 唔識、啊、 你一路咁樣你都唔得㗎喎，你係咪應該搵次夜晚自己揸下？ 係啦，我覺得夜晚嘅時候搵啲相熟港島區嘅人。 你應該嚟搵我同你遊車河啊。 有喎喎喎，搵人我哋咁就。咁跟住我嗰次就朋友就車到去灣仔，我諗住就截的士過中環啦。咁跟住之後呢睇過個導航就係頭先我上頭先話俾你聽就話紅晒。跟住朋友就話不如你去到金鐘站轉一個站嘅地鐵啦。 你點解去到灣仔唔坐叮叮呢？ 因为 叮叮好快噶，你知唔知落去？ 我唔知道喺边个站落啊嘛，又唔 你望到噶嘛？ 跟住就我就一系谂住我个脑里面嘅， 你唔打嚟问我， 我个脑海就系。因为嗰阵时都好急嘅，咁我脑海就系知道就有的士同埋有港铁二拣一，你拣边样啊？ 我会拣叮叮咯，两样都唔拣。 我唔识啊嘛，咁我一听完你讲之后，我有多个选择啦。 你下次可以坐叮叮噶，其实叮叮最唔塞车啊。 系啊系啊，下次我就会噶啦。 因为港岛区坐叮叮又平又方便。 系，好同埋其实识唔识落车都识嘅，逐个站停噶嘛佢。 系咯， 系都值都得嘅。 好近就有个站噶啦。 好啦，跟住第四位佢就话九龙湾嘅商贸区。 九龙湾嘅，哦，九龙湾商贸区， 即系嗰个咩嘢 boss 嗰度啊？ 咩盒嗰度？ 系啦， 即系近住九展嗰度啦。 系啦，咁又系，嗰度都几隔蚀嘅，因为佢又 嗰度真系隔蚀啦。 系啊，佢又离九龙湾地铁站系一段距离噶嘛，你要有啲接驳车先可以过到去嗰个附近噶嘛。系，咁系难嘅。 你由嗰个盒行去九展都好远嘅， 有人十分钟、十几分钟咁嘅。 好远啊，系啊，啊嗰区又真系有小食市啊，都系，但系工厂区为主。 系。有网民就话啦，我试过夏天要去嗰个区域嗰度建工，佢话我行到过去建工嘅地方已经出晒汗，成身都系汗， 系 咁又真系好尴尬嘅。 系啦，嗰度停，如果你揸车嘅人停车位亦都唔特别多， 嗯， 系咯。 好，第三位数码港。 哦，數碼港真係隔絕嘅，但我成日都去噶。 哎，嗰度真係好舒服噶。 係啊，唔係我去睇戲啊。 哦， 因為我發覺，因為嗰度通常都買到飛。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太隔絕嘅關係。 係啊， 係佢哋都話咧，即係嗰度係最偏僻嘅。由堅尼地城出發嘅話，你有排兜，即係搭車嘅話，有排兜先兜到入去，而且入面就冇嘢好食。咁所以如果好似我哋咁， 同埋亦都冇平價嘢你食。 係啊，咁好似我哋咁啦，我哋入去只係睇下戲啊。去行下咁样就话舒服啫。哇！如果你日日喺嗰度翻工都几大件事喎。 我试过喺嗰度翻工喎。 系咩？ 我曾经帮某个婚纱店帮佢做形象设计嘅嘢啦。咁就佢哋个有个商有个店喺嗰度，又有 office 喺嗰度。咁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成日都去嘅。 嗯， 系啊。 佢 所以我好熟悉， 好熟悉。 系 跟住之后佢就话你都承认嗰度都觉得嗰度系风景靓嘅。 系 大 价市，但 系都偏僻嘅， 好偏僻啊。 有车嘅人都觉得偏僻， 有车你停车场好贵嘅，其实 系嘛？泊街佢又随时， 泊街会抄牌噶嘛？ 抄你牌 系啊！但系我净系去嗰度睇戏咯。 系嗱，暂时咧，我哋就讲咗呢个头三个位置啦。咁仲有第二位、第一位，到底喺啲咩地方？ 好想知， 一首歌讲你知 啦。好。 承诺与责任，心冤中而不就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唯美，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在发奋，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 就讲咗咧，喺呢个边个地方翻工系最惨嘅咧？打工仔 系咯，第三个啫噃， 系啦，第五位 金钟， 金钟系啦，跟住第四位就系九龙湾世贸嗰边，诶唔系展贸嗰边，系啦，跟住第三位咧，头先所讲就数码港， 数码港， 数码港咧，我之前都的而且确都几向往喺嗰度翻工嘅，因为我又系每次经过嘅时候咧，或者每次特登入去食嘢嘅时候，都觉得嗰度真 系 好靓， 系， 同埋喺嗰啲 office 又好靓， 系， 系啦，但系如果你下下，仲要我又上水入。 啲 IT 業人嘅 office 先 係啊，咁但係我就喺度諗啦，哇！如果由上水過去，試過計個條數啦，翻去兩個幾鐘， 係啊， 你仲要等巴士咧， 係 巴士又唔 揸車咯，所以咪 好大件事。嗰陣時仲未識咧， 同埋你要識路先得啊， 係啊，想啫，同埋嗰陣時冇人請啊。好啦，跟住之後第二位係咩咧？機場， 機場啊， 機場對我嚟講反而 OK 喎， 係咯。 因為呢我有一架機場快線，即係嗰啲巴士。 你記得你住新界區嘛， 啊， 你會近啦嘛。 其實都唔算嘅，即係好似一個三角形咁咧。個路程我估可能都係同你銅鑼灣過去一樣，即係又係咁樣打車。不過咧，因為我嗰度咧有一架巴士啊，快線咧，咁就可以喺上水有個站啦。你一上咗車，其實就已經差唔多直過到去機場咁滯，即係中間可能得三四個站，唔使左兜右兜。所以對我嚟講，我都幾方便。可能十幾分鐘就一班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係舒服同埋 OK 嘅。 同埋有機鐵噶嘛，就算我喺香港區過去都係幾個站啫嘛。如果坐機鐵嘅話，要翻工嘅人。 係，但係如果住九， 會唔會係咪好貴嘅機鐵？ 貴㗎，好似唔知成90蚊定幾廿蚊咁樣㗎。 哦，係咯，我記得唔平啊嘛，即係唔係十零廿蚊嗰啲價錢嚟㗎嘛。係 啊，睇你邊個站上車嘅。 係咯，譬如我中環站上車啦，香港區。 係咯， 跟住好快就到啦。 係啊， 係啊。 但係你要付出嘅就係可能你到時搭車仲貴過你人工。 哦，咁啊係。譬如我當你一日來回，你嘥百零蚊車錢，你一個月都好幾千㗎咯。 係啊，咁啊，除咗呢個 未計食飯喎， 未計㗎。你仲要啊？嗰個機場嗰邊食飯真係貴。 我都發覺機場係咪貴啲㗎？同一間鋪頭咧，啲嘢比市區可食係貴㗎。我發覺 係 真係個嗬， 真係 唔係我錯覺嚟㗎嗬。 所以有啲優惠咧，直情譬如話你揸住呢張 coupon， 你就入去可以平廿蚊咁樣。你睇翻啲細字咧，啲粒粒嗰啲字寫咗海洋公園啊、機場除外，寫明咗㗎。 哦， 係啊， 即係嗰啲地方唔用得嘅。 係啊， 點解機場要貴啲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嗰度租貴啲咩？ 遊客啊嘛。 哦，即系劏游客啦，咁系咪唔啱咧？ 同埋劏我哋咯，因为我哋都要俾噶嘛。 我都唔系好明点解机场佢哋要贵啲，系咪租金贵啲，定系有咩原因会贵啲咧？点解同一个集团嘅铺头唔会同一个价钱咧？ 系咯， 定系佢哋要帮补员工翻工车钱啊？ 可能系呢，這个都可能系。 系咯，啊，真系可以研究一下呢样嘢，都要问一下啲有咩相关识嘅朋友先。 好啊，好啊，好啊，又搵佢上嚟做靓女有钱派。 我有个朋友真系成日帮机场做嘢噶， 系咩？ 我谂住叫佢上嚟啊， 好啊， 不过佢做公关嘢。 好啊好啊好啊！除咗呢個之外，我覺得咧，即係可能我嗰度都算 OK 啦，撩撩銅鑼灣都算 OK， 或者港島區。咁，我都喺度諗，如果你真係住九龍區啊、觀塘嗰啲，你真係翻機場係真係辛苦嘅。係啊，你諗下，你搭嗰啲 唔知坐咩車，應該坐巴士或者坐港鐵嘅啦，都係係 你巴士一定有塞車咧，你經九龍咁多地方，咁如果你港鐵又要站站停咧。 咁咪點啊？ 又要轉，所以佢咪話呢個最翻工地獄嘅地方，第二位 咩？咁個人都係咁噶啦。 俾佢哋呻下啦，而家翻工辛苦噶。 有邊份工唔辛苦噶？我覺得唔應該呻啊！有工做已經好幸福啦，今時今日。 即係兩題啦。大家已經世界上面好唔開心噶啦。 係咯，有工做已經幸福，幾多人冇嘢做啊？ 呻下啦，俾佢哋。好啦，咁啊之後第一位，觀塘。 吓，点解咧？观塘好多嘢食啦。 翻工辛苦，佢有讲 辛苦原因系咩啊？ 佢话放工嘅时候，如果你巴士站咧，即系你不停打蛇饼嗰啲，即系你等上车打蛇饼，打成几廿个圈，跟住附近环境又比较差，因为可能比较旧啦， 系 啲楼， 啲楼又密啦，空气质素可能唔好啦， 系啦，又焗啦，因为就系头先咧话斋，啲楼密啊嘛，咁啊焗啦，搞到佢哋又好热啦， 人好多嘅观塘条街度， 系啦。仲要翻工放工塞车塞到晕，佢话尤其是嗰条龙翔道啊，你住远少少，每一日平均你来回翻工要三个钟头都不是。 我谂系龙翔道必经之路，离开观塘，如果向嗰边行嘅话，咁就好容易塞车。 系 系啦， 仲要系其实咧，除咗呢个嘅翻工放工时间之外咧，因为我哋通常好多时咧，关于我哋自己啲制作嘅啲朋友啊，同时都喺观塘区。嗰度嗰啲商， 同埋曾經好多電影公司都喺觀塘啊、新蒲崗啊嗰啲附近嗰啲地方嘅。 係啊，所以我就成日耐唔耐都要過去拍嘢啊。 成日都去噶，係啊，因為好多電影公司喺觀塘嘅。 係啊，或者我以前整眼睫毛都試過去觀塘，真係塞車塞到癲啊！你係冇可能入到去㗎。 路全部細又窄。 係啊，同埋佢好遠距離，就係頭先呢個網民話齋，你由龍翔道開始塞啦，由彩虹啊嗰啲繼續塞入去。我試過啊，搭的士啊，由廣播道過去啊，你真係百幾蚊不是夢啊，百二蚊不是夢啊， 係啊， 120蚊過去嗰邊， 嗰條路其實都唔近㗎，不過塞到塞得犀利啊嘛。 我試過 喺唔塞車嘅時候可能$70到啦、 啊， 但係你塞車成$82、$83喎、 啊。喂，但我又發現咗一個現象嘅，其實你諗住啊，可能翻工日子咁就觀塘會好多人啦、嗯，但係原來唔係㗎，去 weekend 都好多人㗎。係 啦， 我唔明點解咁多人 weekend 會去觀塘咧？ 這個我可以解答到你。 係咩？點解咧？ 因為佢而家咧有好多嘅工業大廈都會 活化咗啦， 可能有啲小店喺入面啦、 啊， 因為租金平啲嘛。又可能有好多 party room 啊， 系啊， 有好多嘢食铺头啦， 系啊， 甚至乎 有大商场喺附近啦， 有大商场啦，甚至乎即系譬如做运动啊，或者你譬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娱乐啊，都会喺入面，因为我做 咁系，因为观塘隔篱附近又有住宅区， 系啦、 啊，住宅区啲人又会落嚟啦，放假系咪咁？ 系啦、啊，仲要最重要嗰样嘢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啊，我都系呢排因为做完瑜伽之后咧，我要去搭港铁嘅时候，我先至发现， 系 原来嗰度咧多咗好多嗰啲类似欧力 啊， 一啲平嘅铺头， 同埋有一条海滨长廊又有啲铺头 coffee shop 咧， 系啊，所以 有好多人假期会去嗰条海滨长廊咯， 放狗啊，去睇下风景啊，写生啊， 系啊，我因为试过有个 weekend 我去观塘，我谂住唉实冇死啦，又唔塞车，唔多人，又唔系翻工，哇，去到人山人海啊，哇，点解观塘咁多人噶，又唔系翻工时候。 是啊、 可以媲美翻工时候，简直 系啊！鬼节都唔使惊，多人走。 怎么说？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 原排第43，亚洲首富由中国的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以689亿美元夺得，他在富豪榜排第13位。 腾讯主席马化腾以658亿美元排第十五，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以390亿美元排第三十五。福布斯话，尽管新型肺炎疫情肆虐超过一年，打乱全球经济，但今年的富豪榜人数依然破纪录，一共有2755人上榜，较前一年急增660人，当中有493人是新上榜，包括210人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福布斯说，今年全球亿万富豪财富合计131,000亿美元，较去年的80,000亿美元大幅增加。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502点，跌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8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5，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08美元，卖出17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多云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彭美思。 香港网球手王康仪曾经参与四大满贯，曾经晋身双打四强，仲创造出晋身澳网八强，成为香港第一人。 打温布顿就见到 Eason 喺个场侧边嗰度，咁之后打完呢场比赛之后，即刻咁样行过去就同你影咗张相咯。 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创造。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喵喵， 我呢敏感时刻。 剛才就講完咧，翻工咧， 好 辛苦咧。 係 打工仔，我都真係絕對明你哋辛苦。 因為坐交通工具其實好辛苦噶。我阿媽成日鬧我噶，喂，點解你唔成日坐下地鐵、坐下巴士、坐小巴？香港咁多交通工具，你成日的出的入，一係就揸車。佢話你自己大明星咩？驚人認得你啊？咁我媽咁鬧我喎。我話唔係啊，媽，其實係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啊。我話你唔記得咗我細個坐親巴士都會暈車啦，會嘔嘅咩？ 係， 所以我就唔中意咯。 啊！但系你大个咗，你中意兜风喎、啊， 我自己 吹风、啊、 自己揸车咯，我自己揸车都试过揸到自己晕车浪噶、 啊， 我系会晕车浪嘅人嚟嘅，我系唔坐得嘅或者唔摇得嘅，我唔中意坐巴士，唔系因为嫌佢平民，系因为我真系会晕车浪啊！ 系，我就反而喺度谂，如果我咧坐巴士，所有嘢都好咧，有一个嘅弊病嘅。我 touch wood 就唔係話太暈車浪，但我做一樣嘢就一定暈車浪，就係、是、我坐親車，無論火車都係嘅，我唔可以睇電話， 唔可以睇書， 唔可以睇電話， 我睇字都唔得，係睇電話睇書都唔得，我都會嘔 嘅。但係好得意嘅，我可以坐倒頭車，因為有啲人 我唔得，我倒頭車都唔得， 係我可以 嘅。好煩，我問我翻我阿媽話，你唔記得我細個嘔租咗老豆幾多架車咩？我話我嘔過架架車我都嘔過，我話因為我係雨水不平衡，很容易暈浪的人來的。 系啊。 咁但系你妈咪听完之后有冇再冇话你啦？ 冇咯，我话你又唔明，我话的士我都会晕浪嘅，司机如果错嘅话， 系啊， 系啊。 诶、哎，仲有好多的士司机好中意咧，好似就系成日啲网民讲香港脚发作啊， 系啊， 即系佢成日。我唔明點解一條直路咧睇住佢耷停耷停， 佢係佢習慣性不停踩個逼錯錯錯，有啲啊直情發脾氣，嫌你去得近就錯你啦。 係啊， 係啊， 好多呢啲嘅喎。 我成日上車話司機唔好意思啊，我係好近嘅咋咁，即係我你知我成日懶啊嘛，尤其是天熱，我銅鑼灣去銅鑼灣都坐的士噶嘛，我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去好近嘅咋。你通常咁樣講完你感覺就好啲咯。 係，我都會嘅，即係都會同司機講，誒、哎、唔好意思啊，都近啊，但係因為我周趕時間啊，唔好意思啊， 或者真係好熱，我行唔到啊，我話。其實我都覺得港鐵係好方便嘅，但係咧我又好怕咧落咗去咧行好遠八陣圖咁，我成日唔知自己行咗去邊咧，因為唔坐慣。 係 係啊，但係其實我都真係好快快靚正。 係， 但嗱，我同我阿媽講，我會坐叮叮噶。 嗯， 我因為我住港島區啊嘛，因為我覺得有時坐叮叮真係好舒服啦。 嗯， 有風吹啦，同埋又唔會塞車啦，就好快又到啦。係咯，尤其是我喺銅鑼灣落中環咧，有時好塞車咧，或者中環你知泊位車位少，我又唔揸車啦，咁我就會選擇寧願坐叮叮而唔坐的士嘅，我都。 叮叮，如果是铜锣湾过中环要几耐到啊？ 好快嘅咋，其实由我屋企铜锣湾，我去翻你做飞扫嗰度，我半个钟头内到。 咦，系啊！ 我两点半喺屋企出门口，我3:01到咗。 因为佢系劲多车嘅， 好多车噶，同埋系啊，同埋一定唔塞咯、嗯。如果你坐的士或者坐咩中环塞车，你仲可以塞好耐嘅。平时嗰条皇后大道中， 系啊系啊 系啊，我坐叮叮，我半个钟头内到咗啦。咁、 哦、 我喺个车上面又可以讲下电话，复下啲做嘢嘅嘢啊咁。系咯，同埋而家新嗰啲叮叮咧有單排位噶嘛，我唔係嗰啲咁繁忙時候，其實唔逼咯。 嗯， 係啊，我有位坐嘅，次次都 係 係啊。 有陣時我 當然翻工放工會逼啲啦，因為好多中環翻工嘅人，如果住灣仔銅鑼灣啊，或者都會選擇坐叮叮噶嘛。 係有陣時咧，我都會選擇搭巴士嘅、 嗯， 因為覺得咧如果你搭港鐵站站停啊嘛，又或者你要去隔離線，因為有啲嘅位置你係譬如當你由呢個觀塘你要去其他地。咁你可能就要去太子站啊，你要转车，咁、你先至可以去到第二个地方咁。咁、所以咧有阵时就可能会麻烦，因为有啲位置你行嘅路都几远嘅，例如 系咯，落到去我完全唔知自己去咗边啊。 系啊，又或者有啲系你要行好远先可以转到车，例如边个站咧？尖东站。 嗯， 你首先去到红磡站嘅时候搭火车嘅话啦，即系我而家仲叫火车，搭火车嘅话你要喺红磡站转第二个月台去尖东站，再喺尖东站嘅时候你要落地铁。嘅话你又要行好远嘅路喎，嗰条路系劲远嘅地下路嚟嘅，即系经过兜落去 K11下面嗰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人就可能会有阵时某程度上会选择巴士嘅。咁、譬如好似我咁啦，如果 我试过喺红磡火车站咧，唔知自己行咗去边啊？ 红磡火车站 系啊， 都容易哦，因为佢啲月台一去就一大堂，一就搭巴士。 好多条路我唔知自己去边啊！ 今次你到你可以打俾我问我啦。 可能我唔中意坐港铁，系我好怕一啲。太密封嘅空間，同埋好怕一啲人同你黐得咁近啊！我比較怕依樣嘢噶，我唔中意同一啲陌生人貼得太近咯。 係，我就會係搭車去到某啲我完全唔熟悉嘅站，我會有恐懼嘅。即係例如我去到中環站，中環站啊就係、是、一個好好例子，佢咪有好多唔同接駁車，你去迪士尼線啦、機場快線啦、或者你去其他線咁樣，有分唔同嘅線噶嘛。我去到嗰個站嘅時候，我會驚嘅，我會好迷失，就見到好多人向同一個方向行，啱唔啱咧？我應唔應該跟住佢行咧？即係我會咁樣嘅。咁所以有陣時我會選擇搭巴士，又或者有陣時唔到你唔選擇。例如如果我由上水去荃灣嘅話咧，如果你一定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就搭巴士係最好嘅選擇，因為有巴士可以直接去到荃灣，但係佢就左兜右兜兜到嘔。因為如果我搭港鐵嘅話，我要去到沙田站再轉巴士，咁就左兜右兜係麻煩嘅事嚟嘅。咁好啦，如果我去荃灣，明明條路可能直去嘅話，而家識揸車嘅時候，我計個條數，可能係只係35分鐘到就到嘅路程，我搭。巴士咧，因為佢喺啲區啊，啲小區，即係可能要去到上水兜兜兜兜兜幾個站，先至再出公路嘅時候，係1:20。先至過到去荃灣喎、 啊，哇！時間都唔短啊。其實好多人翻工都花咗好多時間喺交通上邊嘅、香港。 同埋我試過搭 呢啲长途车啊，搭到咧急小便啊，好惨啊！ 咁点啊？落车咯， 喺公路啊， 吓公路冇站啦，即系 系啊，好痛苦噶、 啊！你急小便都仲好啊，如果肚痛嗰啲咁咪大镬。 所以其实咧，即系某程度上，即系有啲人都明佢哋翻工嘅苦况嘅、嗯，但系有好多人而家成日都讲啊，除咗你系去酒店嗰度嗰个staycation 之外啦，有啲人就会选择搭巴士去游下兜下风。 我会坐叮叮嘅，我真系咧由一头坐到一尾啊，我会啊，因为我觉得好舒服。有时嗰啲，尤其是夜晚冇乜人嘅时候 啊，系啊系啊， 系啊，有时可会 enjoy 下。自己一個人咁樣做呢啲嘢， 係咁啊！所以大家咧，即係不妨，如果真係都覺得悶悶地啦，咁但係當然啦，要做足安全措施啦，因為其實要好好保護自己，亦都要好好保護身邊嘅人， 冇錯， 係啦，令到個疫情盡量減到最低，係係啦，咁啊，大家都可以不妨一試噶。 就是從未怕去做尷尬，對抗世間，縱然會有挫敗。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Listen now， 落发言愉快，我要呼嗌，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 又翻嚟繼續我哋敏感時刻啦，一隻歌嘅時間。咁其實我一件雨夜可以話俾大家聽嘅，不妨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試過有一次咧，我就約咗兩個朋友， 咁我就去咗九龍區做嘢，我哋就買咗飛喺港島區睇戲。咁跟住我就做完嘢之後，我就因為坐的士，因為塞車啦，又接唔到的士啦，咁搞咗好耐咧，去到就遲到啦。結果咧就嘥咗幾張戲飛，所有朋友都睇唔到套戲啦，因為啲飛喺我度。 咁大件事。 係啦，跟住我嗰兩個朋友咧就好嬲啦，咁跟住就話：有冇好心你坐下港鐵啦，或者坐巴士過嚟啦？你乜嘢公共交通工具都唔坐，就係識坐的士同揸車。咁跟住我有坐叮叮噶，不過九龍冇叮叮啫嘛。咁跟住佢哋就好嬲咧，兩個人咧一人一邊夾咗我上巴士。 哦。 掟咗我入去，逼我坐巴士。 点解啊？就系、是、因为佢哋就觉得你 点解你成日都唔坐呢啲唔坐公共交通工具，唔系的士就揸车，你唔得噶嘛？你咁离地嘅你个人，咁嗰两个就夹咗我上巴士，跟住好嬲我插，啲同佢哋嗌交打交咁就。 但系明明睇戏睇唔到戏，但系就变咗宁愿你搭巴士都唔同你食饭。 佢哋逼我去坐巴士，要带我坐交通工具，我真系觉得自己好瘀。上到去咧，咁我咪嬲爆爆突喺度咯。佢哋两个又嬲爆爆咁望住我咯。系啊，又嘥晒啲戏飞钱，就是、因为你唔识坐公共交通工具。 你争咗好多咩？嗰阵时 我唔知，总之就迟咗噶啦。你迟几个字都唔会想睇啦，冇睇过头 嘅 系。系咯，跟住一去到已经嬲爆爆，差啲嗌交咁，就两个想杀咗我噶啦。佢话你成日都系咁噶，你坐学下坐交通工具，咁就夹我上巴士咯。 系啊。但我想問一下咧，佢嗰程係由邊度去到邊度咧？你記唔記得？ 我唔記得啦，我好記得喺銅鑼灣上車嘅，跟住佢哋其實逼我坐幾個站就逼翻我落車噶啦。係係咯，咁其實最近我終於都試過坐過巴士嘅，就係因為我同個朋友去咗嗰度叫咩咧？深係咪深井？ 深井 係啦，嗰度附近又唔係深井，我深井再遠少少嘅咁啊。唔係啊，嗰個 屯門 咩海岸嗰度啊？ 啊，黃金海岸係 啦，黃金海岸嗰度唔係深井，係咁我又同個朋友咁又去係某個地方約咗人傾嘢，咁傾完嘢喺依個地方要去另一個地方，其實咧就好近嘅，即係行路又遠，坐車又近嗰啲咁嘅路程咧。咁我朋友突然間見到個巴士嚟咧，又一嘢掹咗我上去，咁啊坐咗兩個站就到咗啦。咁啊哦又 OK 喎，話好過行啊，咁坐的士又驚俾人鬧啊，咁近，咁原來就。幾得意嘅喎，係咯，啲巴士都好舒服嘅，因為冇人。 係，我成日覺得咧，坐巴士咧，如果一啲陌生嘅路咧，係都幾難搞嘅。我會選擇上網 search 究竟。 其實我唔中意坐巴士，係我好怕同啲陌生人好近啊。 係，我反而係因為我唔知架巴士去邊，我好驚啊。 又驚嚇，我嗰兩站冇嘔咯嗰日。 因為你朋友幫你睇曬路， 唔係因為兩站就好快啊嘛，未有時間去暈車浪。 未有時間， 我細個真係暈車浪㗎。係， 你之前都講我次次嘔啊嘛。 係啊。 我會係點咧？我會習慣搭一啲咧我自己熟悉嘅車。如果一啲咧唔識嗰啲，我真係會上網 search 定，譬如上水去屯門搭邊架車，即係要做定曬啲資料。我覺得有時間俾我做資料都還好啊。有陣時你係臨時臨急，你譬如當去到屯門，做完嘢啦，你突然間想啊，又唔想翻屋企住，咁你想去其他地方度行下，咁啊當譬如由屯門你想去呢個深井啦。跟住我就會企咗喺度啦，我應該搭咩車好呢？即係我會有呢一下嘅矛盾同埋有一下嘅驚囉。我遇過呢一啲工作嘅搵食車嚟講啦，最好嘅真係巴士司機叔叔或者哥哥。 係啊， 十個裏面我遇到九個半都係超級好人，無論你邊一架巴士。 但我揸車嘅時候又唔敢覺嘅。 係咩？ 喺馬路上。 喂，我揸 巴士中意又 cut 出嚟又 cut 入去咁樣片過嚟嘅成日都。 係，我反而調翻轉喎，的士就好嚇人，同埋嗰啲七人嗰啲 嗰啲揾 食 貨車。哦，小巴都係啊。 係啦。巴士反而成日讓我嘅喎， 係啊， 我好中意巴士司機哥哥嘅，即係我搭嘅時候，佢又一定會教我點落車。 我又發覺咧，嗱，我頭先講咗咁多我坐過嘅公共交通工具啦，港鐵最近有坐過啦。巴士有坐過啦，我係冇坐過小巴啊。 嚇？點解嘅？ 我諗我幾十年冇坐過啊！我咧好細個十零歲有坐過咯，之後係一路都冇坐過啦。 係 係啊。 我就以前細個搭小巴多嘅。 嚇 係啦。 咁我細個有坐過嘅，但係我真係幾十年冇坐過啦。 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有段時間係唔敢嗌落車嘅。 系， 因 为 佢觉得啲 好多人都系噶， 系好恶噶，同埋你细个 好似好怕丑咁，唔敢嗌落车噶嘛，人哋落你就跟住落嚟，已经过咗站都要跟。 同埋你见到佢哋好恶地闹其他乘客，即系啲乘客落咗车就嗌嗌大声啲啦，鬼听到你讲嘢咩？ 同埋佢哋啲亡命飞车嘅有啲好惊啊！ 而家安全咗好多啦，见到佢哋即系因为有嗰啲提示， 有个速度有个 斩下斩下响嗰个。咁但系巴士真系超级好人，即系你就算问佢咧，你唔系搭嗰一程车都好啦，佢话俾你听你应该搭边一架车，边度行过去最近，甚至乎佢会搭即系会车你去到某个站啊，你呢度落车转车啦，呢个车去唔到你要去嘅地方，哇，好人到癫啊！所以我系好中意佢。 其 实 每个行业都有好嘅人同唔好嘅人嘅，系、咯，睇你好唔好彩撞到边啲多啲嘅啫，系咯，我都试过有时。啲人成日話啲的士司機唔好脾氣啊咁，但我坐親又好好嘅，都好 nice， 又同我傾下偈啊咁，好多又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噃，跟住話你唔好轉台，我落車之後跟住到我嘅啦， 眼睛黑色就係你 啊，成日唔俾佢哋轉台，唔好轉啦、啊、咁。 不過咧，好中意揾人傾偈嘅咧就係的士哥哥， 係 好中意聊你傾偈。我好記得有一次咧，我趕時間嘅，咁我就同其實都唔係一次，好多次都係嘅。咁佢哋咧就好興奮地繼續同你傾偈，傾到。好興奮嘅時候，你就心諗：誒啱啦！既然佢咁好傾，你就同佢講：喂，唔好意思啊，司機哥哥，因為我都好趕時間啊，可唔可以揸快少少啊？咁啦。但係真係佢為咗同你傾偈，佢好開心嘅關係，佢越揸越慢。我試過見到一個司機，唔係一個添啊，試過兩三次，佢揸到成四十幾。 咁啊慢咗啲，唔係叫佢安全， 或者頂窿最多五十，跟住你就同佢講唔好意思啊，真係好急啊，你可唔可以快少少？好趕時間，好趕時間咁樣。跟住話好啦，我揸快啲啦，跟住轟咁樣啦。佢只係可能揸到六十或者六十五，但係喺一個嘅燈位之後，佢又慢。 但我情願佢安全啊，因為我有啲司機真係揸車唔安全，因為我哋大家都識揸車，即係你揸車安唔安全，我哋知噶嘛，係咯。 唔係，我意思係佢哋都安全。安全嘅，但系 我遇过一啲真系好唔安全，我好惊噶。系啊， 因为我头先所讲嘅就系佢系慢，佢唔系安全，佢系为咗同你倾偈揸到慢。 慢唔紧要啊，宁愿你慢唔好快。 但 系 你赶啊嘛， 赶时间嘅 话，你赶啊嘛，所以逢系赶嘅时间佢先揾你倾偈，你唔赶嘅时候佢唔同你倾偈。 咁我成日都遇到司机同我倾偈噶啦。 你话你遇到一个危险系点啊？ 遇到危险我好惊噶，我真我会叫停车，我俾钱落车，我坐过第二架噶。 哦， 因为我条命喺你嘅手上，俾你。害我真的很不值、我宁愿给钱落车、我不介意等我第二架，我不想搏那程车、 所以其实证明呢原来呢、就是、总括今日成日你发现呢打工仔呢都是奴性心态、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赶、为了想快一点、 喂现在都好一点你坐车那程远路你可以看下手机、看下东西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闷到发瘟、 所以就在这么急速的生活上面我觉得香港人都应该尝试下放慢脚步，感受下香港。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赠，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 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晚鱼塘，谁个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那屎班的班房插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光汁糖，甜摇汤一粒姜糖、yeah.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欧洲药品管理局一名高层接受意大利报章访问时话，阿斯利康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血栓明显存在联系，但法新社引述欧洲药管局强调，局方的安全委员会仍未得出疫苗和血栓有关联的结论，审查工作仍在进行，预料星期三或星期四公布决定。本港的食物及卫生局表示，任何疫苗供应本港及为市民接种前，必须先经过相关规例的程序批准认可作紧急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认可其新冠疫苗提交的申请。局方说会密切注意其他药物监管当局公布的最新资料，并会继续与药厂联络索取相关使用安全资料。政府会在确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质素的要求，以及按照相关规定批准作紧急使用后，才会安排市民接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视察疫苗接种中心期间，发现不少外籍人士接种疫苗，认为他们对接种疫苗比较主动积极，但不少市民仍然抱观望态度，仍想等一等。他说早日接种疫苗，早日可以享受带来的保护和方便。伏必泰疫苗供应期有限，想接种要趁早，而社会一日未达至群体免疫，仍会受疫症爆发的严重影响。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讲述到圣保禄医院接种中心和陪同行政长官到伊利沙伯体育馆接种中心的情况，分享不同接种者的经验。酒吧、麻雀馆和卡拉 OK 的业界代表继续在政府总部外接力绝食。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会长梁立仁表示，从近期确诊数字来看，已经能够控制疫情，他们要求当局公平对待业界，尽快给他们复业。被问到会不会将行动升级，梁立仁说行动暂时会在明日结束，等待当局回应。如果连绝食行动政府都没有回应，他们初步计划将绝食行动升级，延长绝食时间。接力绝食的麻雀馆负责人张先生说，政府应该解释为什么容许室内游泳池和主题公园重开，而麻雀馆等业界的危险和风险何在。 警方拘捕一对男女，涉嫌以派口罩为由进入秀茂坪安达村一个单位爆窃。警方话，47岁男疑犯喺犯案期间对当时独留喺屋内嘅12岁女童进行严重威胁行为，并用手机将过程录影，会被加控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威胁行为同制作儿童色情物等罪名。警方话，女童曾经尝试拒绝俾男女疑犯入屋，但两人以联络房署将屋内饲养嘅狗只带走作威胁。女童最后开门，38岁女疑犯抢走屋内1300元现金、一部手提电话同埋一条颈链，共值5600元。至于受害女童嘅单亲母亲会唔会因为独留女童在家被检控，警方要再咨询律政司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77点，下跌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81点，上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7，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5，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61美元，卖出1745.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骤耳听呢一首新歌咧，完全认唔到蔡依林把声啦，非常之独特嘅唱腔啊！新打上榜占第10位 ，Rehab 蔡依林 Star Align。 这位音乐人已经有很多首的流行作品，就是打上就是各国乐迷的心坎。今次这首新歌也很啱听，找来亚洲区的蔡依林 Rehab Star Align。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磨莉 敏感时刻。 有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好啦， 又嚟到喵喵友情牌嘅环节。今日我个朋友咧就叫做阿咪。 嗨，你好，大家好，我叫阿咪。 我会形容阿咪咧系一位有天赋能量嘅水晶治疗师。 系 系啦，咁首先我先至声明，我唔系喺度鼓吹大家迷信。 嗯， 只不过喵喵友情牌咧就会系介绍一啲我唔同职业嘅朋友。大家去了解他哋唔同嘅背景同故事嘅，你話特異功能咩？又覺得太奇怪，係咪？即係我覺得一個天賦就係佢可以見到你，佢會感應到你有啲咩事會發生啊，咁係啦，咁就可以利用水晶去幫你改善你個運氣啊，或者增強你個運氣啦。我咁講啱唔啱咧？阿咪 都可以咁講嘅，又唔可以咁太神奇嘅。 所以如果咁講，我首先第一個問題想問阿咪嘅就係頭先溜溜一直都講你有一個天賦嘅能力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個天賦嘅能力由幾時開始發覺嘅咧？ 係，我都係想問呢個問題。我識佢咁耐，我冇問過佢。耶！ 唔係，其實嚟講我就好似細有。已经是很小的很小的、大概 around 是五六岁左右已经开始有的了、 五六岁就左右、但是当时你不会小孩子不会知道这些是你的天赋来的嘛、 是 啊、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啊、那时 其实感觉就是、我是小小的已经很容易见到一些灵界的东西、 见到一些appeal、 即是你是真的见到实体的 实体 我今小孩子不知道是灵界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其实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的、大概是十岁之内的人呢未到十岁即系之后嗰啲啦，通常系会见到嘢嘅，或者 feel 到嘢嘅、我哋叫我哋叫做半阴人， 系 OK， 即系未成人， 系 先咁情况咯。 咁多唔多十岁以内嘅人系容易啲即系睇到嘅咧？ 基本上60%。都会咁情况， 系会唔会就好似咧话斋，佢哋都唔知道原来系 细路仔点知啫？细路仔都冇嗰啲朋友个 concept 嘅， 系 啦，冇错啦，系啱佢咁讲咯。 佢哋咪以为系人咯，系咪啊？你见到嘅 系冇错冇错，系以为人咯。但系有阵时咧好奇怪嘅，有啲系一阵烟咁样，但系如果细个睇嗰啲咧就比较系实在啲嘅。 系 咁，你几时开始先发现原来你见到嗰啲系阿飘唔系真人咧？ 阿妈讲。讲咯， 哦，即系你话 阿妈或者屋企人咯，我同佢讲翻一个咁嘅嘢咯。 或者系因为你唔坊间咪好多时有啲小朋友会对住空气讲嘢啊， 系啊系啊， 有啲幻想中嘅朋友啊，咁今日啲大人会觉得好奇怪噶嘛。 咁好啦，咁啊，你由细细个嘅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见到啲阿飘啦，但系几时先发现除咗阿飘之外，原来你有一啲天赋嘅能量同我哋人类 普通人唔同啦，系啊。 其实咧细细个开始到大个少少，去到十。零歲或者廿歲嗰段時間，都係有 feel 到，有睇到啲嘅。但係當其時阿媽咧，或者屋企人係唔會相信你有呢個有能力嘅，就係話咧講大話咯， 或者你亂噏啦， 係類似乜嘢啦， 但你會見到啲乜嘢咧？係啲好嘅嘢定唔好嘅嘢咧？譬如有人會發生意外，有人會跌親咁嗰啲。 即係你又好有畫面見到嗰個人將來發生嘅事啊！ 其實嚟講就未必去到咁神奇，不過係 feel 到嘅。咁細細個係咪試過有一次有一單咧，就係火燭。咁樣咧就係未火燭之前啦。咁我同我媽講：喂，你小心行嗰個位置啦。我一個細個住屋村嘅，咁我話你嗰條走廊嗰度，喂，前面嗰、那個嗰間屋火燭啊！第日即係我遲啲會火燭啊！咁咁阿媽話：你唔好亂噏嘢啦， 係啦嚇，唔好大人實鬧啦， 唔好做埋無聊嘢啦，即係咁講，係咁話，係咁鬧你。但隔咗冇耐，都唔夠一個禮拜，真係火燭咯。 即係你會有一啲感應， 有 feel 到。 但係嗰個係一個畫面咧，定係一啲乜嘢嚟嘅咧？ 畫面嚟嘅， 畫 面到現時為止，我睇嘅嘢都係畫面。 咁你會唔會係真係每一個人都你都會見到，定係唔係嘅？因為有啲就係 有啲人睇唔到嘅， 係啦，或者你耐唔耐可能係幾個月先感應到一次啊？ 或者會唔會有啲人你見到係永遠都睇唔到佢啲嘢嘅咧？ 唔係有一啲係會永遠睇唔到，但係到現時為止，我睇嘅嘢嘅能力範圍就都好廣泛嘅。 係， 但係自從因為細細個阿媽以為我有污糟嘢，賴人各樣去搞，所以帶我去拜神啦。咁跟住之後。 嗰、那個我記得有個苗族同我咧就封眼嘅， 哦， 佢就想封咗隻眼，就等睇唔到嘢， 睇唔到啲阿飄。 點、知咧 越封越睇到， 係、那、啦、個，冇錯啦， 真係啊， 係啊，真係噶，真係你唔好諗住話咧嗰啲苗族咧係好神奇啊，或者係佢好叻， 係個苗族渣咯， 可以咁講。 唔又或者係咪上天就係想你幫多啲人所以咁做咧？ 其我呢個就當年細個唔清楚唔知啦，咁、就係、是、總之大個咗就知道原來我嚟呢個人世間係做要做啲嘢嘅， 咁、我覺得每個人嚟人世間可能真係有啲使命嘅、 啊， 可能你就預咗你係要做啲嘢去幫助到人哋咯，係、 咯，可以咁講咯， 係、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如果你突然間你 feel 到一啲嘅新朋一啲嘅朋友啦，唔好新朋友，佢會遇到一啲 唔好咁多新朋友， 冇，即係如果 唔係可以咁講，其實嗰啲嘢唔一定係壞㗎，有啲好好㗎，係 唔係我唔係講阿飄啊，即係我講緊你見到啲朋友，你發現佢將來揾 你講緊真人嘅朋友， 实体朋友，即系啦，一啲实体嘅朋友，你 feel 到佢真系将来可能有一啲嘅唔好嘅事发生， 系 可能系大件事嘅，你够唔够胆，或者你会唔会直接同佢讲？因为有啲会 唔讲噶嘛，讲或者会唔会提示佢？ 系咯， 我俾暗示佢，但系我唔会直接同佢讲。 系 哦，咁如果暗示， 因为始终嚟讲，你讲俾佢听嘅话，第一 天机不可泄露， 啲人唔好话 造成佢心理压力， 系冇错，心理压力啦，有阴影啦，咁跟住之后第二日唔系，即系通常第一句就觉得你神棍咯， 系、 你系一个神棍咯。 但系同你做得朋友嗰啲，应该都知道你 唔系。如果系好朋友就知嘅， 系咯。 好朋友你会选择话俾佢听咯。 我会选择系暗示俾佢听咯。 哦，咁、如果嗰个人你暗示完都唔明咁， 就冇办法啦， 冇办法啦 ，呢个就冇办法啦， 天意啦， 系咯，可以咁讲啦。 哦，咁另一样嘢啦，咁我又想问噶啦，咁啊到真系识一啲新嘅朋友啦，但系实体嘅都系实体先，阵间先讲啲唔系实体嗰啲，系啦，实体嘅朋友。咁你咪知道嗰個人龍與鳳，知道嗰人係咪一個好人，會唔會呃你？跟住你咪可以自己自我隔絕咗班朋友咯。 可以嘅， 可以啦。 但係有時話齋，個天注定話俾你聽，你一定係必然受個挫折，係或者必然呢個朋友係幫你，或者令到你 應一啲劫， 係啦，可以咁講咯。冇计冇计啦， 又冇刻意去改变， 系啦，咪俾我咪受把咯，一日 系。 其实咧，叻叻话我而家咁样听咧，你嘅朋友咧，阿 Mike 咧都几辛苦喎。 辛苦噶，其实我觉得佢做人。 你话我认识一个朋友，明知嗰人唔系好人，我都继续要同佢做朋友。 咁咪保持适当个距离咯，唔好太 close 咯，系咪啊？ 一时时啦，咁但系你老实讲句，如果你知道自己嗱，我系一个能医不自医，但系总之我知道咗，譬如我家人系有问题嘅。我亦都唔可以去帮佢。 哦，哇，仲痛苦呢？ 因为咁样嘅话咧，会折寿， 系 吓，唔系折我嘅寿啊，系折我屋企人嘅寿。 吓，点解啊？ 因为我帮咗佢。 系，因为你本身要应验嘅嘢，你冇应验到嘛。 系啊，可以咁讲咯。 你可唔可以只可以帮佢将个程度减低咧？ 尽量咯，或者喺我哋嚟讲有灰色地带嘅。 系， 但系可以话斋，如果系帮佢延续生命嘅话，咪教佢点样去做啲善事啊，或者系做另外一啲嘢啊，去帮助延续咯。 系啊，其实阿咪成日都同我讲嘅，你做乜嘢都假，你要做想自己运气好，所有嘢。順利其實係要做多啲善事咯， 冇錯， 係啊，依個係好重要嘅。 善事有時唔一定係出錢㗎，係 啊， 有時你幫人已經係出咗力，出咗心已經 OK 嘅。 係啊，或者個心唔好成日諗啲唔好嘅嘢， 可以咁講啦， 都係一個善功嚟嘅， 冇錯啦。其實我係最怕一種人咧，佢只係兩個字形容佢哋，偽善。 偽善， 我就想講賤格咁。 唔係 偽善， 即係偽善係一個係好恐怖嘅人。 係， 即係佢個心係諗住拜佛，對住觀音娘娘講好似好多好説話。其實就係背後嘅佢係另外一個人。 我又想問阿咪，即係世界上面多唔多呢一啲嘅人咧？ 好多， 好多少咩？磨你啫， 真係好多。 我就係遇得好多，所以我問。 系咯，真系好多 口是心非啊！ 系啊， 我试过遇过一个人啊，你应该冇听我讲过。你知唔知有个人咧，直情咧同我讲话，有冇人揾你啊？即系一啲可能公司上面嘅人啦、 啊。 跟住我冇啊，做咩啊？听闻佢哋咧，好似对你有啲不满喎，咁讲啦。跟住转个头咧，有啲人同翻我讲，系佢怼我噶。 哦，系咯， 系啊， 怼你，跟住讲咗俾你听先自保咯，赖人哋咯，咪 系唔系啊？佢想知道结果，所以佢就即系怼完之后就问，喂，上面有冇揾你啊？ 呢啲人我遇得多啦，我当佢系冤亲债主嚟。 系啊，我都知咧咧都系好痛苦。我想问下，我哋人世间系咪就系呢个都系我哋嘅头先阿咪所讲嘅，就系我哋要遇到嘅。 冇错，冇错，你必遇嘅嘢，同埋一个修行咯。 嗯。 啊、每一个人是嚟一个世界一个修行嚟噶嘛。你学咗一啲嘢翻嚟，哦，原来我有咁嘅情况嘅，咁、之后我点样处理啊？点样去令到佢去平复翻啊？咁、又可以帮到人咯。有啲唔出声。背后咧，即系笑你一插你一刀咧，嗰啲仲恐怖。 棉女针啊，嗰啲就系、是。 冇错。 口咁口蜜腹剑咧，咁啊衰啦啩？ 咁啊衰啦，呢、這个真系衰啦。 点解呢个衰啊？佢宁愿唔出声啫。 口蜜腹剑，个口系有蜜糖，跟住两个肚系一把剑。 冇错啦，系啦，嗰啲系对乸系好啊，乸系好姊妹啊，或者好闺蜜啊，其实背后插你一刀你唔知。 好惊啊！嗰啲系好 咩黄蜂尾后针 啊？ 嗰啲 啊， 我遇得多啦呢啲，我惯。我就好阿 Q 噶，成日同自己讲，我当我前世欠佢，我今世还债 嘅。其实咧，我老实讲句，我识你咁耐嘅话咧，虽然话熟唔熟 ，OK， 话见得多又唔见得多， 系， 但系我见你身边其实有好多啲咁衰嘅人。 系啊，我知啊， 你知边个啦？有啲真系好衰嗰种。 你哋搞到我好想知，可唔可以咪有 讲？我专嘢呢啲嘢噶。 系，我都 系唔系因为阿 Leo 太好人。 系。 明白嗎？ 我都有咁樣同佢講。 如果係一個 artist 嚟講，佢真係非常好。第一冇架子， 係 佢咩人都可以嚟溝通嘅。 佢好人道啊，即係知道你譬如皮膚有事啊，佢即刻周圍撲人去幫我㗎，真係好好人。 係啊係啊， 係 啊， 我覺得出心啫嘛，當你係朋友嘛，幫到人係一個開心事嚟。 唔係㗎咧，其實咧，我做呢行裏邊，我真係識得太多人啦，咩人都見過，甚至咩 artist 幾大牌嗰啲我都見過曬。 係，你都好多客人係啲大牌 artist 啊。 但係老實講句，真係好多咧唔及你咯。 唔 係， 你係好好人。 多謝你阿媽，依句説話出自你個口咧，我好。衷心感激， 即系出自我就冇嘢嘅。 唔系出自你我都感激。喂，出自一个高人嘅口。 唔系，起码上你有讲句讲嗰句啊嘛，你唔系假。 我好怕啲人假，我好怕嘅，唔好转弯抹角啦，大家傻 快 啲，唔好嘥时间。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咁我又想问下咪嘅，其实有啲人嚟揾你，如果你睇得到佢，其实想揾你帮忙，但系其实睇得到佢系一个唔好嘅人，应该点？你会点处理？ 系啊，系啊。 嗱，甚至坐监。 系 有啲系真系杀咗人， 系 咁嗰啲啊，我帮唔帮好佢好咧？咁样 系， 当然喺我见到嘅情况底下，系应该系唔应该帮嘅， 定系佢已经系 但系原来我见到佢系都系赎罪紧嘅， 系咯系咯系咯， 咁嗰啲嚟讲，咁我都会帮，甚至我其实嗱帮人系无需话分贫穷，或者系有钱 贵 贱 ，OK， 甚至乎佢杀个人都好，唔一定话佢系一定永世都系食咗白粉，永远都系有问题噶嘛。 佢可以有知错嘅人， 系咯，冇错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啱唔啱先？佢能够可以系出个心法个心愿系改过嘅，咁我哋可以帮佢咯。 你等于一个律师咯，呢单 case 接唔接好咧？明知嗰人有罪咁嘅原因啫嘛。 但系有啲系真系咧，佢杀个人又好，或者甚至唔杀人都好，我都未必帮佢，因为 点解？ 有啲人个心好毒。 哦、 啊，又或者有啲人如果系唔适宜戴嘅，咁我会同佢讲咯。 哦，系啊，阿辉有时唔帮你配噶， 系咪即系叫做随缘咧？如果咁讲，缘分到你就会帮佢咧， 唔可以咁讲。 系， 因为有人唔值得帮。 第一有啲咧就真系唔值得帮你一回事。但系有啲系打水晶咧，反而害咗佢嘅，我就唔会。 哦，原来会噶。 我想问嗱，我哋唔好讲水晶字，我想问阿辉几时？将你嘅天赋同水晶嘅能量拉上关系咧，点解会有呢个玄机 咧？嗱，即系咁样嗱，话说咧，1997年咧，我以前嚟讲咧，都系做过下电影行业嘅。咁嗰阵咧，你都知1997年嗰段大风暴， 系啊，开始电影没落啦， 老翻啊，周围都系啦。 系啊，我票房又唔好啦。 我哋出粮要几时啊？知唔知啊？要成半年先出一次、啊， 甚至你再出到咪算好咯。 系啊，收唔翻啊， 收唔到钱。 有啲行家啊，转行啦，揸的士啦，去搬货啦，咁样。咁我就真系好惨，真系有为咗生活啦。咁啱啱嗰阵时有个朋友就系带开水晶嘅，咁跟住佢话：，哎呀，咪我见你咁样，不如我送条六幽灵俾你啦，等你有啲嘢做下咁样。咁后屘之后俾条链我，咁啊跟住就咦？哦，咁佢好得意喎！嗰時我從來我唔玩水晶嘅、，OK， 咁但係 feel 到之後，發覺咦好得意，有啲感覺， 有能量啊， 有啲感覺啊，咁跟住之後 feel 到啊，有啲嘢喎，咁即係淨係得嗰條啫，咁我唔知係得嗰條係咪有問題啦咁樣，咁後屘我就自己啦，咁啊自己去邊度咧？廣東道一帶咪好多啲水晶。 批發、 哦，玉石市場， 批發，冇錯，玉石市場， 即係旺角嗰邊， 我知邊度， 係啦，即係嗰啲叫切水晶啦，叫做 OK 嚇， 咁我自己去研究啦， 去研究，我自己研究， 咁啊，跟住 冇教过你，你自学嘅啫。 冇研究过，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佢从来唔掂水晶嘅，亦都冇钱买，嗰时好贵噶嘛条水晶 ，OK， 几百蚊就贵噶啦 ，OK。 同埋就算玉石市场都可以好贵噶。 系因为一系真水晶就唔系平噶嘛。 系啊， 吓咁样咯，咁跟住之后就去啦，咁去庙街啦，庙街亦有噶嘛。 嗯。 咁啊，跟住之后抄到咧，即系人哋门口摆喺度嗰啲，我走去逐条逐条去掂下佢啦，咁样。都话掂完之后俾人闹。 系。 啊，点解啊？ 喂，你唔买啊？做咩？你摸晒咗摸摸咩啊？系咯系咯。 系喎，你就摆晒啲能量落去。 系咯，咁样系啦，唔系摆把能量，人哋去放出嚟卖噶嘛？你而家净系得个掂字，冇人，你唔 show。 即系斋睇唔帮衬。 系咯。 系嘛？你通而家咩埋睇埋嚟拣咩？梗系唔系咁样，就唔会噶嘛。 系。 好啦，咁跟住之后发觉，咦，好奇怪，原来另外一条又系另外一个感觉。 嗯。 咁開始要諗下，原來可以同佢哋可以 feel 到個能量 啊！嚇，因為你有呢個天賦，所以你感受嘅能量更比我哋普通人更強。 初頭我就冇咁諗嘅，之後就發覺原來真係咧係可以我同佢溝通到嘅。 哦，即係會同佢傾偈嘅，可以 係啊，可以。 佢會答你嘢嘅， 佢唔係乜答我嘢。總之我會知道 會感受到嗰個水晶嘅能量， 佢個能量係可以去到邊度，係for啲乜嘢咁樣咯。 即系你唔需要上网抄，你已经知道啦。 唔需要。 哇，好劲喎！ 阿威哥教我得闲同我呢条水晶链咧倾下偈，我同佢改咗名添噶。 叫咩 Susan？ 唔讲得俾人听， 唔讲得噶。 系啊， 唔讲得， 唔讲得噶。 呢个系个称呼， 系啊， 咁样咯。但系好多人就话，以前咧啲人就话，即系初初开嗰阵时啦，有好多行家成日话我，诶呢个人系养鬼仔啦， 条链咧 加个名咁样，唔系噶，因为水晶咧系一个即系。会同你之间咧个关系咧，会系 密切关系， 密切关系啲， 系 即系当咗系屋企人。 当冇错，你咪同佢改个名，改个名令到你大家嗰个 close 啲咯，咁咪可以称呼佢咯，咁嘅意思咯。 系咁，我想问下阿咪啦，即系今集嘅最后个问题先啦，因为好多嘢要问。 系啊，我都同有好多嘢要。 系嗱，我想话啦，即系你头先所讲都系自学而跟住之后，亦都系因为一啲嘅偶尔嘅关系而接触到水晶啦。你点样去将佢 turn 到去帮人咧？或者你会唔会去点样进修去？学习啊，定系点样咧？ 其实咧，系好多时系由佢哋帮我嘅，由佢由啲水晶咧个能量系啦，令到我知道系点样做。跟住我跟住再上网 search 下，究竟佢叫咩名咁样咯。但系佢个名系咪同佢本身佢个 function 系一模一样咧？系咪？原来有啲唔同嘅，原来有啲系照作落去咯。 系系，但系你 feel 到到你真正去唔好话驾驭啦，即系。去令到呢样嘢去变成你可以帮助到人嘅嘢，我都觉得系一个长距离噶嘛，系咪噶？ 系啊，可以咁讲啦。 你去再搵人去搵啲师傅去跟佢学习啊，定系 我冇噶，我冇跟过师傅，我全部系全做自学，同埋系同佢系佢哋根本系我嘅老师，佢教我嘢，咁样咯。 即系呢个水晶就会同你倾偈啦， 系冇错。 系啦，咁你由几时开始发现哦？我都系放弃电影业，我直接就去用呢一门手艺去帮人。 咪就系啱啱电影业97年嗰段时间 时候咯， 系啦，冇错啦， 嗯 啊，其实喺97年之前嚟讲咧，喺90年代咧，其实水晶系好盛行嘅，80年代好盛行嘅， 曾经一时都好盛行， 好兴抽噶，咁样咯，啊，咁跟住之后就到咗呢个差唔多就系、是、电影俾老翻啦，懒人各样啦，同埋呢一个甚至乎呢、這个。股票啊，或者金融啊，全部跌啦，市场又差啦， 金融海啸啊， 系 啊， 咁我被逼于无奈，我就冇办法啦，冇钱啦，又要生活，我就做呢行， 系 同水晶去拉上关 系，系 试下 可唔可以帮到人， 咁样咯， 系， 但系做咗咁多年， 系咯， 系啊， 九七到而家， 系啊， 唔系。97年嗰时咧，系开始做，慢慢开始做， 即系慢慢摸索，跟住到03年先正式开。 咁啊，梗系啦，要咁要搵钱噶嘛，先你搵到钱先开铺头噶嘛，要有个本噶嘛。 系嗱，今集咧暂时咧，咧我听到你嘅朋友咧，即系我哋嘅水晶治疗师啦，阿 Mike 就讲咗佢点样同水晶结缘，同埋点样发现自己嘅天赋，仲有好多嘢我哋未问嘅。 系啊，不如下个礼拜要继续嚟啦。当然我啲朋友点可能嚟一集噶，个个都好多故事噶背后。 系啊，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又要麻烦你啦， 好啊，冇所谓啦， 拜拜， 好，拜拜。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